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集，摸手了。程俊没有开口说话，他看着奶茶店的方向，目光又清又冷，微微眯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漫不经心里掺杂着淡淡的烟气。陆兆莹以为他没有听见，把刚刚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程俊这才略微侧了头，抬着下巴点了点魏子航的方向，拧着眉头说道， 他是什么人？ 陆兆莹心想， 您关注点是不是错了？ 程俊收回目光，有些散漫地微微低头点上嘴中的烟。 3年前那桩特大杀人案，徐老仔。 陆兆颖愣了，脸上明晃晃的茫然，问道， 你查到了什么？ 推测。 程俊吐出一道烟圈，眸底深峻。 徐老没那么多同情心，从他出现在宁海村就不对劲。 所以继承人这件事， 两个可能，一是个幌子，以徐老的身份，就算有心仪的继承人，也很难罔顾徐家的利益找个外人继承。二，确实有个让他想撇开外在利益的继承人，让徐老几乎放下了徐家庞大的利益。我们来这里，他主动找到我们，还提继承人的事，他在寻求我的帮助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京城各方势力要洗牌，到时候这个继承人能不能活着存在，是个未知数。 程家要保住一个人，确实比徐家容易得多。 陆兆颖没有想到这深层次的一点，他一向不善于推理这些，挠头笑道， 那这件事就不对了。秦小冉应该是那次的幸存者吧，他那狗耙子，徐老也不会看上他的吧。 程俊没有说话，他还有一个关键点想不通，秦冉在其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？以徐老这样的人亲自给推荐信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诡异。他吐了口烟圈，看着奶茶店的方向，目光幽深。 如果真的有个他看中的继承人，要变天了。 想想徐老的身份，陆兆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。他抬头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见程俊进奶茶店了。双休日，这家奶茶店人并不是特别多，秦冉让魏子航在一边等着，转身将一杯奶茶放到桌子上。秦冉闻到一股熟悉的冷香，带着淡淡的薄荷味。抬头，程俊正一手撑在吧台上，他身高腿长，看人的时候总是不经意地低头，即便他气定神闲的神仙样，也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压迫感。显然没有喝过奶茶，他盯着一长串的奶茶名字，最后拧拧眉，偏头看秦冉，似乎挺不高兴的。 一杯好喝的。 他拿出一张卡要刷。秦冉低头看了一眼，估计程公子是没有出过门。奶茶店没有现金，那就网络支付，有谁拿一张限量卡出来刷的？他按住了他的手，我请你们喝吧。程俊没说话，他只是微微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。那人手指白皙，修长漂亮，但指腹并不太细腻，指尖明明是冰凉的，贴着他的手背又像是燎原之火。程俊礼貌又矜持地抬头看了眼秦冉，秦冉正低头拿各种工具调奶茶，神态专注宁静，专注于手中的杯子，纤细的手指握着小勺子搅拌着杯子中的水果茶，却并不碰杯壁。奶茶杯是透明的，印着 logo， 将青绿色的水果茶调成三分之二，又迅速拿起打好的奶油缓缓注入，最后撒上褐色的巧克力粉末。秦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很认真，他平日里十分清冷凉薄， 可当他沉浸于某件事时，身上的风水全然收起，就连长睫下垂的弧度也十分好看。 谢谢。 程俊接过调好的两杯奶茶，举手投足间轻松落风，走到一边，手指不动声色地紧了紧。云城风甲， 来，明月，多吃一点。学校怎么样啊？住宿还习惯吗？ 风楼城给潘明月加了很多菜，他眉眼温和，但总带着长居高位的风锐感，一双眼睛极其犀利。 谢谢风叔叔。 潘明月小声开口，短发软软地搭在他的头上。 同学们都很好。 正好，你风大哥也在家，这个双休啊，就别回学校了，在家里让阿姨多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啊。 风楼城笑得温和，他平日里精明干练，不苟言辞，好像是所有的温和都给了面前这个女孩子。风夫人啪的一声扔了筷子， 我吃完了。 她踩着高跟鞋，声音十分大的去了楼上。风慈拧了拧眉头，潘明月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然后抬头对着风楼成笑。 风叔叔，我们马上就要月考了，我还要回学校上自习。 啊，你阿姨就这样。 风楼成看着潘明月叹息一声。 明月，你。 叔叔，我吃完了，先上去拿衣服。 潘明月吃完了风楼成加给他的菜，上楼了。他的房间很好看，只是没有什么烟火气。打开衣柜，里头的衣服不多，大多是以前的，有些小了。风楼成毕竟是男人，并不会照顾得面面俱到，只会每个月按时给他卡里打钱，他一分都没有用。不过他并不在意。他拿好几件衣服下楼，转角听到了风慈跟风楼成说话的声音。风慈也放了筷子，他正拿着纸巾擦嘴，看了一眼风楼成。 爸，不仅我妈想知道，我也想知道明月到底是什么人。你随便带一个人回来还对她这么好，这到底是你的私生女还是你初恋情人的女儿？ 你怎么也跟你妈一样？ 风楼成摔了筷子，抿了抿唇，眉眼挺冷的。 风慈，这样的话你不要在明月耳边提起。 不是私生女就好，不仅是妈，我也很想知道。就算她父母双亡，她亲戚也总在，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便宜？ 风慈点了一根烟。楼梯拐角处，潘明月骨节清白，好半晌后她才低了低头下楼，跟风楼城打了声招呼。风夫人一向不待见她，但也没虐待她，更何况风楼城对自己如同亲生女儿。 嗯，路上小心。 风楼城敛了冷意，对潘明月温和极了。风慈看着潘明月走出大门，也站起来朝风楼城看去，正色道， 就是这样，你对明月太好了，不像平日的你。如果你想妈对明月好一点，就跟他解释清楚缘由。 两天的假期过得很快，星期一最后一节是班会，高阳洋洋洒洒讲了一堆人生哲理，然后拧开了保温杯喝了一口茶。 这期的板报有谁要主动办的吗？ 没人举手，高三了，这种事很少有人会懒，太麻烦了，一个个头都缩着，就怕高阳点自己。高阳索性开口了， 林思然，你字写得好，还是你来吧。 秦闪半靠着墙壁，他感冒好的七七八八，眉眼有些张狂地挑着，看同桌细声细气地应声了。他觉得他的同桌真是好脾气，琐碎的事情说完，只剩十分钟下课，高阳让他们自习。秦闪从桌洞里摸出一根棒棒糖，拆开七彩的糖衣就往口里塞， 一边翻着课外书，一边叼着棒棒糖。冷不丁的，酒吧门口一阵十分清晰的高跟鞋踢踏声传来，紧接着就是一道刺耳的女声： 高阳，你们班的秦染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一中是什么地方？是他能打架滋事的地方？耽误了我们班学生的学习，他拿什么赔人家的前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